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京城京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下周一正式运行，首批可以办理1722项事项。 国内方面，中秋国庆即将到来，商务部将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保障节日期间市场运行平稳。 今天的家学家意识的是，反诈民警走红网络，给政府宣传带来启示。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将执行与东京奥运会相同的防疫原则。 财经资讯，8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猪价降至10元以下。 前沿科技为服务冬奥，中石化4座加氢站昨天亮相。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9月20号中午12点正式开园。 好，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是我国第37个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工作，首批认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 习近平在回信中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 教师这个饭碗有多香呢？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当中寻找答案。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97万人，他们工作在53.17万所学校，支撑起了2.89亿在校学生，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我国教师结构不断在优化，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逐年上升，教师职业吸引力越来越强，师范院校的录取成绩飘红。当然了，全国各地招聘新教师岗位的竞争也一年比一年激烈，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也在不断的攀升。 从数据来看，2017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410万人，到2019年攀升到近900万人。今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的报名人数为468万，预计全年教师资格证考试人数突破1000万大关，指日可待。 为了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提升教师幸福指数，各类相关政策也不断出台。13五期间，中央财政拨款700亿元支持乡村教师建设，各地纷纷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的承诺。 近日在全国各地积极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也引发关注。对此，教育部答复说，高度重视教师减负问题。我们来听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的介绍。 将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点事项，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办法，继续推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落实好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倾斜政策。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更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教育部重点开展十项庆祝活动，要求隆重简朴。第十一届最美教师遴选结果将公布，最终确定十位最美教师和一个最美教师团体。颁奖典礼将于今天晚间的黄金时间在央视综合和科教频道播出。 最近两天，北京全城都在向老师表白，王府井、世贸天阶等本市主要地标建筑的户外大屏，还有一些楼宇的电视，昨天和今天连续点亮，向辛勤耕耘的园丁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另外，一批优秀教师的教育故事将通过各种形式分享展示。20位北京市人民教师和北京市人民教师提名奖获得者，首都教育新闻人物，双减背景下参与交流轮岗的教师，他们的从教经历与学生之间的趣事将被揭秘。 今天，北京华天旗下各餐厅推出感恩菜、教师节福利等活动。鼓楼马凯餐厅推出果味虾球，同和居饭店拿出镇店菜烤馒头，护国寺小吃红莲店等五家店推出创新菜文思青豆汤，豆腐连而不断的形状，象征学子们毕业后对老师千丝万缕的牵挂。老师们今天去老字号吃饭，凭教师证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在这里，我们也祝全国广大教师教师节快乐。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已经建成投用，将在下周一正式开厅。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以承载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与六里桥市政务中心形成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让企业群众在副中心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同效的办事服务体验。 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位于通州区原北人集团北京锻压机床厂老厂房园区内。北投集团对原工业厂房进行了投资建设，利用老厂房进行改造更新，打造成既有工业厂房盘活利用的示范标杆。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展现在眼前的不再是一个个人工窗口，而是一台台科技感十足的 5G 智能自助终端。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智能自助服务为主的智能型政务服务中心，该中心充分运用 5G、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推出了网上大厅、专人陪伴、精准辅导、智能自助终端服务，在在线视频、秒批秒办等多个场景当中的应用，24小时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让办事人切实地感受到智慧政务带来的良好体验。 同时，随着下一步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将有1738项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可以一并在此办理，打造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政务服务扁平化管理、智能化运行、网络化支撑的新示范。 昨天，北京市发改委对外披露，新一轮回填行动计划进展明显，今年将推动行动计划75个年度建设项目有序实施。截至8月底，75个年度项目实现开复工63个。备受关注的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主体工程取得可研批复，已经搭建围挡，做好施工准备。 同时，备受百姓关注的文华路断头路也将在年内打通。文华路是回天地区五通五畅路网框架中的南北向城市主干路，南起回南北路，北至北清路东延，道路全长1045米。项目实施后，将打通回南北路到北清路的断点。 昨天，北京再次迎来降雨天气，在京津冀地区，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今年的雨怎么这么多？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也印证了大家的感觉。气象专家表示说，今年夏季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这段期间，京津冀3省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50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66.7毫米，大约相当于比常年同期多下了363亿吨的雨水，这是自1997年以来同期的最多。

因为火了，关注他的人多了，他感觉到了压力。直播当中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没有表述准确，或者让人理解有误，可能会引起负面舆论。网友们对此有一点遗憾，也有的人呢，很心疼他因为直播很辛苦，也担心他万一在直播当中没有把握好，引起一些反感，或者遭遇网络暴力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像老陈这样，如果要长期做面对大众的直播宣传工作，还需要有持续面对受众的能力。我们政府部门的宣传人员，以及像老陈这样已经有良好开端的网红民警，政府部门可以帮助他们开展类似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来提升他们面对公众宣传的各方面能力，掌握媒介传播的特点。或许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持续的正能量的宣传惊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网 上带过类似片坚固投资类诈骗，兼职刷的冒充淘宝快递客服也是骗，冒充公检法办案，交友投资杀猪盘，游戏充值冒充领导熟人，通通都是骗。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一号李林你们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这个天气啊，按时间顺序说的话，就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是轻雾或雾，再就是呢，午后云量会增多，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出现降雨。另外的话，今天大部分时间光照还不错，气温是回升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这个轻雾或雾说起。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啊是1到4公里，部分地区最差的时候呢是8-9百米出现了大雾，主要是偏东西的地方，比如说通州啊、平谷等等这些地方。城区的石景山呢，早晨的能见度也一度降到了1公里以下，好在呢就是日出以后能见度开始有所好转，并且随着气温的上升啊，今天上午能见度会很快得到明显的改善，对大家的出行呢是没有明显的影响。关于午后雨量增多，并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咱们发布的预报中呢是没有体现。但是呢，今天呢还是处在这个低涡的影响中，没有完全脱离。傍晚前后啊，北部有可能会发展起来对流云，从而呢造成阵性的降雨。这个问题呢，要请大家关注咱们后续发布的预报。关于气温的回升呢，昨天最高气温27.1度。今天预计是29度左右，这个气温回升是2度。到了中午啊，天气稍稍有点热，感觉热的时间呢，也就是3-4个小时。其他大部分时间呢，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 是，好的。 今天 的 一个情况。 感谢郭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郭工，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雾或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前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今天明天没有降水，比较适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我国年内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此前已捐赠1亿美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将会执行与东京奥运会相同的防疫原则。 财经资讯，8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猪肉价格降至10元以下。 全银科技为服务冬奥中石化4座加氢站昨天亮相。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中午12点正式开园。 文旅部召开会议强调，坚决遏制文娱领域的歪风邪气。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晚间，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习近平指出，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0亿剂的新冠疫苗和原液，并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同时，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的基础之上，今年年内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新冠疫苗。 昨天，世界卫生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都是安全有效的，对德尔塔毒株也有效。而全球已接种55亿剂新冠疫苗，其中80%都在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目前近90%的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为其10%人口接种新冬疫苗的目标，超过70%的高收入国家已为其40%的人口接种新冬疫苗，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达到过这两个目标，低收入国家继续出现高死亡率。 谭德赛指出，这并不是低收入国家的过错，而是疫苗厂商优先履行与富裕国家的协议，导致低收入国家无法获得疫苗。此前，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捐赠超过10亿剂疫苗，但是只兑现了其中不到15%的剂量。谭德赛呼吁公平分配疫苗，而不是优先照顾最富裕的国家，现在不需要空头支票。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23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60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73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万多例。美国8号一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累计超过500万名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南美洲的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即便远离城市的原住民也出现大量感染。截至当地时间9月7号，巴西原住民累计确诊新冠肺炎达到5万多例，累计死亡801人。持续的疫情不仅让他们生活艰难，家园也遭到威胁。 当地时间8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将会执行与东京奥运会相同的防疫原则。在未来几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将讨论北京冬奥会应该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并且听取国际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具体措施会借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先例，也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据国际奥委会网站消息，因为朝鲜奥委会单方面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决定从即日起取消朝鲜奥委会的参赛资格，直到2022年底。今年3月份，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朝鲜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当时的声明称，如果朝鲜奥委会的任何运动员通过现行资格审查程序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么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的时候为相关运动员做出适当的决定。另外，国际奥委会将会保留重新考虑禁赛期限的权利。 韩国政府一直将北京冬奥会视为发展韩朝关系的一大契机。昨天，韩国统一部就朝鲜因国际奥委会的处罚而将不能参加2022北京冬奥会一事表示，一如韩朝首脑达成的共识，韩方努力将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作为韩朝和平契机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韩方将继续致力于寻找韩朝之间推动和平、增进体育交流的契机。 再来看一下日本。昨天，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确定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方针，并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 菅义伟宣布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给日本政坛留下了一个领导权真空，候选人竞争下任首相职位，日本政坛又陷入震荡和权力争夺之中。如今距离9月29号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已经不足一个月时间，岸田文雄、河野太郎、高市早苗等重要人物陆续表达参选意向，竞选团队展开激烈竞争。 鉴于自民党在国会拥有着多数席位，预计自民党大选获胜者呢，就会担任新一届的首相。新首相将在10月初组建新内阁，并可能对自民党高层进行改组。 近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称，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不可能当作别人的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客涉台言论极其荒谬，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除了谈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增加防卫预算之外，还就中国军费开支和台湾议题等大放厥词，声称当前日本安保环境越来越严峻，不认为日本有时间犹豫。 那么这个岸信夫为什么对中国妄加指责？正面临换届的日本政府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军力？我们来听一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分析。 现在日本政府面临换届，岸信夫这个防卫相也干不了几天了，那么他要在下届政府想谋一个好位置，那么现在当然就要利用媒体充分的表演，而且他还要替他的哥哥安倍晋三的政治主张来造势，比如说打造所谓的美日澳印四国机制，再比如说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彻底解放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作战行动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当年安倍晋三的主张。现在安倍虽然退休了，但是还想让他的政治路线延续下去。当然，岸信夫也不仅仅是安倍晋三的吹鼓手，他本人也是有名的日本右翼政客。让他感到非常焦虑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中日中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时间对他们是越来越不利，所以他们才会急不可待的企图以军事手段甚至战争手段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那这种狂妄的想法是典型的不自量力、自取灭亡。岸信夫是在学着美国的腔调颠倒黑白，扰乱地区局势这个帽子可扣不到中国头上。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更是印太地区所有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美日印澳和东盟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中国现在是带动印太繁荣的最重要的力量。那日本又为这个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什么呢？他积极配合美国扩军备战，引发亚太地区的普遍动荡和不安。那么他们一边要从中国赚更多的钱，一边还要恶意侵害中国利益。那么当前中国军队的海空作战能力已经全面赶超日本，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是完全压制日本。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日本右翼政客，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势还会越来越扩大。那么他们应该认清现实，如果日本想狐假虎威，想傍着美国用军事手段来打压中国，那必定遭到迎头痛击。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昨天美国白宫宣布，拜登政府已要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11名军事学院顾问委员会官员辞职或被解雇。被要求辞职的官员包括前白宫新闻发言人、前总统高级顾问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等人。 在此之前呢，拜登政府的国防部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曾把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几百名其他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解雇，而在去年11月，前任总统特朗普在卸任前也曾解雇了几名在国防政策委员会长期任职的成员。 国际视线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新的技术。8号冰岛一家碳捕集工厂开始运营，这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的工厂。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经过提取之后与水混合，最终被泵入地下约1000米深处，预计将在数年内变成石头。 这家工厂坐落在冰岛西南部一片荒芜的高原上，主体是四组巨大的长方形箱体，每组由2个箱体上下排列而成，每个箱体大小与大型的标准集装箱相仿，长约12米，内嵌12台风扇。 风扇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到海绵状过滤器中，过滤器被加热到大约能烧开水的温度，从而将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出来。这些高浓度二氧化碳与水混合，被泵入位于地下约1000米的玄武岩洞穴深处，在那里逐渐冷却，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深灰色石头。 按照设计呢，这座工厂每年可以从空气当中捕集4000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大约800辆燃油小汽车一年的排放量。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去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315亿吨，迄今全球已经有15家工厂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分布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捕集的二氧化碳总计超过9000吨。 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是一项新兴技术，在部分科学家眼里呢，是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一大利器，但是目前啊，成本相当高。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消费者希望减少碳足迹，开发商呢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碳捕捉的成本。批评是认为这个技术距离规模化应用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美元昨天对主要货币呢最终是收跌，美指呢中报在92.53。那近期呢，美元指数一直在这个92到93的区域呢，盘整一个窄幅的震荡。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根据美联储的报告呢，新冠疫情呢对餐饮业旅游业形成了一些打击，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在8月是略有放缓，包括纽约联储的总裁也表示的话呢，可能劳动力市场需要取得更多的进展，才能进一步满足联储的就业政策目标。那联储近期啊偏鸽派的言论呢，也是一度打压美元，令美元呢回吐了前期的部分涨幅。那从技术上看的话，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今年呢持续是在89到94的通道内呢进行盘整，那目前已经接近区间上轨。那建议投资人呢是耐心等待，在94的下方呢可以考虑逢高的做空美元，那目标位呢我们看在90附近的整数关口。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呢，欧元昨天则上涨，那最终收报在1.1827。那受这个疫情和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欧元前期啊一度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那昨天晚间呢，欧洲央行也是召开了议息会议，议息会议的结果呢也相对符合市场的预期，那对欧元呢形成了一些短线的支撑。那从技术上看呢，欧元在下方的1.1650附近啊有比较强的支撑，我们建议投资人呢是暂时静待欧元出现回落的情况呢，在1.1650的上方呢逢低的逐步建仓欧元。那上方目标呢，我们首个目标位看在1.19，那止损呢可以考虑就设在1.1650的下方。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美元对日元的走势。 好的，美元对日元呢，昨天呢最终是收跌，报在109.70。那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低息避险货币的话呢，日元呢其实受到这个避险情绪的扰动啊比较大。那伴随这个经济的逐步复苏啊， 避险情绪的消退和美元的表现啊，可能对日元的汇价会形成一个双重交织的影响。那预计啊，短期内啊，日元将延续109到111这个区间的窄幅震荡走势。那从技术上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货币对呢受到一个上方的一个云层的强压制。那同时呢，又牢牢站在这个五年期的这个长期阻力线的上方。那同时面临一个强支撑和强阻力，短期啊预计难有出色表现。我们建议投资人呢暂时的离场观望。主持人， 嗯，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75.79，加拿大元是509.16，瑞士法郎是700.87，欧元是763.58，英镑是889.49，日元是5.8618，美元则报在646.15。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会，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上个月的 CPI 数据啊。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呢，食品价格下降4.1%，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0.77个百分点。 在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44.9%，降幅比上月扩大1.4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1.09个百分点。另外，淡水鱼价格上涨25.4%，涨幅回落5.5个百分点。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15.9%和9.4%，涨幅全都有所回落。 嗯，随着猪价再次降到10块钱以下，对于未来 CPI 走势会有影响呢？或者说有什么样影响呢？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宏观分析师刘学志表示说，目前全国生猪存量仍然处于高位，那么猪肉价格仍将会低位运行，难以显示抬升 CPI。那么此外呢，非食品价格涨势就较为温和了 ，CPI 的翘尾因素下行，未来 CPI 的上涨压力不大，整体将会保持温和上涨。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金九银十啊已经开局了。哎，以往呢，这一决定地产营销人年底奖金厚度的关键时刻啊，在今年似乎并没有挑动地产人的敏感神经。 某房企华北区的销售高管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从北京楼市来看，上半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七月份开始急转直下。从八月份成交量来看呢，部分项目的成交量环比至少下滑了50%，销售的压力很大。 从当前的宏观数据来看，七月份以来全国楼市销售的速度整体放缓，即便金九已经开局一周，也有部分城市没有缓解。有数据显示，9月1号到6号，全国15个代表城市商品住宅成交规模约为19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另外，据8月30号到9月5号的成交数据来看，全国一线城市整体成交环比下降17.9%，上海、深圳降幅较大。 有关于下半年的行情，根据业内人士表示啊，这个购房资格收紧和房贷额度紧张对需求释放呢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预计下半年市场活跃度较上半年将会出现下滑。此外，房企资金是持续收紧状态，加速回款和降负债诉求提升，叠加热点城市政策调控延续常态化，那么预计下半年的房企将会延续以价换量的趋势。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昨天呢，最近大热的元宇宙概念收跌7.21%。而在9月2号到9月8号的前五个交易日当中呢，元宇宙概念连续大涨，累计上涨18.62%。业内是指出，元宇宙技术门槛有待突破，当前概念炒作明显，投资者需要注意风险。 元宇宙到底是个啥哈，咱们说一说。中信证券在研究报告当中是这样提出的，说元宇宙的核心呢是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从游戏、社交等泛娱乐体验延伸到各种现实场景的 线下线上一体化，它的核心要素包括极致的沉浸体验、丰富的内容生态、超时空的社交体系、虚实交互的经济系统等。 此外，元宇宙产业链涵盖了从体验场景到底层技术的广阔空间，游戏有望成为元宇宙概念下最早落地的场景。随着技术等领域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下一发展阶段是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去重构现实中的社交生活乃至经济与社会系统，并且实现虚拟和现实的一体化。 不过呢，中信证券提出了需要关注的风险啊，由于这个元宇宙概念较为超前，在未来演进的过程当中有不及预期的风险，同时呢，元宇宙商业模式还不清晰，将导致行业整体有规模下行的风险。另外呢，元宇宙还涉及到了数字货币等相关的制度法律还不完善的领域，存在着政策或者监管风险。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方面。近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发布了八月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45.3万辆，同比下降14.7%。今年一到八月的零售累计达到1290万辆，同比增长17.1%。 而在新能源乘用车方面，八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了24.9万辆，同比增长167.5%。此外呢，一到八月份新能源车的共完成零售是147.9万辆，同比增长了202.1%。 对比可以看出，八月新能源市场与传统乘用车市场呈现出了较大的反差走势。对此呢，乘联会会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车已经从边缘化的地位走向了主销车型的核心地位。乘联会已经将2021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产销量的目标上调至300万辆。 对于未来市场走势，崔东树表示，九月份伴随着国外芯片供应商逐渐恢复供应，以及国内消费进一步释放，这个车市可能将会有所好转。同时呢，随着国庆节假期的到来，以及各大主机厂年度改款车型的上市，九月产销也会迎来一定的改善。 好，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有关于北京的两项福利。先来说一说，从昨天起呢，在北京、上海、海南等九大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城市工作或生活的社会公众啊，可以在美团 APP 首页搜索数字人民币报名参与活动，并且领取相应的数字人民币低碳红包，参与免费骑行。 据了解呢，本次试点由美团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共同发起，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本次活动红包的领取和使用不需要绑定银行卡，试点不设中奖名额限制，报名成功就能够及时获得奖励了。 根据央行近期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截至今年6月30号，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等领域，全国共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个，对公钱包351万个。 今天起，大兴区将通过城市消费运营平台兴福汇发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400万元惠企惠民通用消费券。据介绍呢，这波消费券聚焦了购物、汽车、娱乐、夜经济、餐饮等多个业态。在发放的同时，大兴还将同步开展夜经济 live show， 打造汽车文化节，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掀起金秋的消费新高潮。 具体来说，针对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新能源乘用车，大兴区分别制定了不同优惠额度的发放政策，至高可优惠4000元。另外呢，大兴区汽车联棚26家 4S 汽车经销商还将同步推出购车免息、置换补贴、售后保养等一系列质优实惠的汽车产品服务，让市民切实享受到高性价比的购车体验。而400万元惠企惠民通用消费券的适用范围可以通过兴福汇这个平台查看。大兴的兴，福气的福，汇聚的汇，兴福汇。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就是前沿科技啊，随着延庆区庆元街嘉清站员工将第一腔氢气注入到新能源公交车，昨天上午，中国石化北京石油首座服务冬奥嘉清站正式投入运营。冬奥期间呢，京冀两地四座嘉清站将共同承担崇礼和延庆两大赛区的氢能保障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如果是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申报人，需要长期从事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帮助创新主体有效获权、确权、用权，得到服务对象的充分肯定，或者自己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有效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或者长期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知识产权分析报告，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如果是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管理的申报人，应制定单位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管理制度、运行规范或地方的政策规章、行业规划、行业标准等，或者是参与了单位创新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知识产权申请策略，进行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布局，或者建立单位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体系并有效运行，也可以是完成了本单位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投融资等业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职称申报中，只要申报人满足破格条件中的一项，就可以不受学历、资历、次级职称等限制，直接申报高级知识产权师职称。一是主持完成的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项目、研究报告等被省部级及以上主管部门采纳并实施的；二是作为主要负责人运营管理或服务的专利，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及以上、北京发明专利一等奖及以上、中国外观设计银奖及以上奖励的。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水品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是吉林中国，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呢8:33，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北京环球度假区定于9月20号正式开业。这个时间呢，我们前几天已经介绍过了。昨天晚上，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APP 显示，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闭园具体时间安排已经确定。 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首页弹窗信息显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以及盛大开园当天上午的盛典活动安排，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开园当天的运营开始时间调整为中午12点，并且呢将闭园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并且呢根据预约的时间入园。 再来关注昨天下午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冬奥组委、国家速滑馆联合 主办的长城好汉2021冰雪京城激情冬奥全球营销推广活动分享会在国家四环馆冰丝带举行。推广活动聚焦冰雪运动与冬季旅游，通过海外网红达人体验最新的北京文旅线路和产品，向全球推介北京。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咱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全冰面的跑道，亚洲最大的，同时呢也是冬奥会以来采用全新的二氧化碳制冷技术，之前所采用都是传统的氟利昂制冰技术。 在国家速滑馆内，工作人员向参加长城好汉2021推介活动的嘉宾介绍着这一冬奥会新建场馆的基本信息。长城好汉全球营销推广活动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海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Visit 北京为平台开展，通过征集海外网红达人以图文或视频的方式宣传推广北京。活动自2016年起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文旅海外推广的年度品牌性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温凯介绍，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冬奥，我们今天活动的举办地是在国家速滑馆，也叫冰丝带，也是第一次正式的举办活动向公众亮相。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向大家介绍最新的因为举办冬奥而产生的北京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同时呢也是助力冬奥会的举办。 来自爱尔兰的网红达人李舒淇作为长城好汉体验官，在今年春节期间打卡了不少北京地标。 We went to 故宫，Then we went to the 国博。 我去了故宫、国博，之后我们也去了一些奥运景点，比如说首钢园，我觉得那儿特别棒，因为之前是一个老旧的钢铁厂，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奥运场景，还看到了那个滑雪大跳台。 推介会上发布了3条北京冬奥旅游线路，分别为冰雪京城双奥之旅，主要涵盖了前门、奥林匹克公园、五道营胡同等城区的景点。长城脚下生态之旅主要是延庆本地的旅游资源，包括永宁古城、龙庆峡、石金龙滑雪场等。而京张雪乡休闲之旅则以京张高铁为主线，串联起张家口周边旅游资源。张家口市文旅局副局长段军会介绍， 张家口目前拥有9大滑雪场，赛道是177条，目前形成国内最大的滑雪场集群。张家口的崇礼区、上义县还有赤城县，它这个年降雪量达到1米以上，从雪期是150多天，坡度在5度到35度，但是呢分数仅为2级，是这个滑雪运动的黄金地带。现在啊，张家口不仅是能够满足专业赛事的需求，同时也为大众啊提供了多种的这个冰雪体验。随着这个冬奥效益的驱动吧，可能下一步这个冬奥旅游会成为一个撬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引擎。 好，接着来关注一起不文明的游园事件啊。9月8号，市民陈先生发布视频称，当天下午1点40分，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与大水法的区域，一名中年男性游客无视“请勿进入”的提示牌，进入遗址区踩踏，并且无视工作人员提醒。 陈先生说呢，当时这名男子拿着手机站在，大水法建筑残垣文物上拍照，这个行为呢非常不合适。目击者说，这是圆明园遗址啊，这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证，不是游乐园，你怎么好意思上去踩呢？ 大概10分钟之后吧，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发现这个情况了，立即对这名男子进行劝阻。可是呢，当工作人员喊他下来，这名男子居然说等一会儿，继续在遗址上停留拍照。 对此，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个情况目前正在调查核实。工作人员说，遗迹区域外设立了提示牌提醒游客不要入内，园区里也有安保人员长期巡视，对于踩踏遗迹等不文明行为会及时制止。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全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要从严从实，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铲除其滋生土壤，推出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文艺作品，培育坚守初心、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营造积极向上、充盈正气的文艺生态。 会议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单位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大违法违规问题惩处力度，要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塑造积极正面舞台艺术形象，做好重大题材演出创作管理，要强化行业管理，规范演出经纪行为，明确经纪机构的责任。 会议强调，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单位要重视行业自律，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开展从业人员轮训，要选树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典型，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形成崇德尚义、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要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日常监管制度，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昨天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北京古玩城开幕，作为本届文博会的首场活动，第13届秋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将于9号到12号在古玩城举办，免费向公众开放。 相较于往年，本届的秋博会首次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展销的规模和面积，汇聚10家全国知名的古玩城、200余家古董商、10余家文化机构参展，展品包括瓷器、玉器、织绣、古珠、佛造像、古董、珠宝、西洋回流、古玩杂项等多个品类。 本次展会在保留一带一路展区的基础上，新增了古钱币、古铜炉、古珠和古代造像艺术四个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项展区。此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陶瓷艺术作品展展出近百位陶瓷艺术家主创的陶瓷艺术作品，通过多样的陶瓷工艺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本届秋博会还连续四天举办四场惠民文化活动，其中免费鉴定活动将在今天和后天的每天下午2点举行，届时将有瓷器、玉器、书画、铜器、杂项五大门类的7位专家坐镇现场，为全国藏友面对面的进行鉴宝交流、答疑解惑。每场鉴定活动当天下午1点30分现场发号，领号就可以免费参与，每场活动限200人，每人限3件器物。 本届文博会的专场惠民拍卖会将在明天下午2点开始，拍卖标的约150件，拍品呢都是从民间藏家和参展商公开征集而来，大部分为超低价起拍。 说到文物呢，昨天还有一条跟文物相关的重要新闻啊。 嗯， 昨天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的新闻通气会，通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4号坑等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根据报道，3号坑发现的神树纹玉琮，整件器物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带有神树纹的玉琮前所未见，为今人研究古蜀社会中神树的意义、象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3号坑发现的兽面凤鸟纹玉方座为整块青灰色玉料切割而成，这个器物是典型的三星堆的风格，但是这种形制纹饰的玉座前所未见。 8号坑新发现的青铜神坛体积庞大，造型奇特，目前呢可见分为台基、人像和神兽三部分。青铜神坛上多个人不同的形象似乎描述了当时祭祀活动当中不同人员的角色和行为，再现了当时祭祀的场景，对于研究祭祀活动如何进行、三星堆祭祀坑如何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此外，对三星堆的断代也有了新的进展。专家介绍，三星堆4号坑年龄进一步锁定为距今3148到2966年，3号坑年代应与2号坑非常接近。2号坑年代之前大致呢确定为晚商时期，3号坑年代呢也与之大致相同。期待三星堆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演出方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新排版《雷雨》将于本月24号在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这也是新剧场继《日出》之后上演的第二部作品。濮存昕和唐烨将携手指导本剧，并通过深挖1934年版本的剧本，对原作进行了新的解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建组之前，导演濮存昕和唐烨查找了曹禺先生1934年最初未删减过的《雷雨》剧本，恢复了部分原作台词。濮存昕说，希望通过对细节的挖掘以及对故事的重新解读，寻找这部名著的真意。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绝对没改一句台词。 创作的本质应该是即兴的，我们会不关大幕的千帆布景，千帆布景是有语言的。那么4个年轻演员都没有到30岁，我很高兴，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刚刚尽于人意的表现非常好。 濮存昕曾在此前版本的《雷雨》中饰演周平，这次他则将在剧中饰演周朴元，而他对周朴元的角色定位和戏剧功能则有新的解读。 周朴元是出场最少的演员，但是他始作俑者，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中间，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确实是竹篮在打水，确实是那个竹篮子在一遍一遍的提及， 在取集那些水来救命，但是一场空。这是我解读《论语》的一个角度吧。 龚立军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饰演了30多年的樊一，这次他将挑战鲁世平这一角色。 我把他的那种坚强和坚韧的东西提炼一些，女人的那种独立的个性，我就觉得我演了30多年的樊一，会不会身上还是有樊一的影子？ 经常是把樊一的台词说出来，所以就是人物的这种转换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个要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一版本的《雷雨》中，将有多位年轻演员参演，陈鸿旭将饰演的是四凤。 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青年演员也会在之后的演出中有一个好的风貌给大家展示出来。 新版《雷雨》选择的首演日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导演唐烨表示， 9月24号那天呢，也是曹禺先生的诞辰日，也算是致敬《雷雨》，致敬曹禺先生，致敬北京人艺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好，北京时间的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叫张海龙，1988年生人，香饽饽文旅创始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北京青年榜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开启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中美关系破冰从此开始。而这次破冰始于一颗小球。1971年4月，刚刚参加完第31届日本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应邀来到中国，开启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中美两国封闭20多年的大门被敲开。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很快做出回应。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坐空军1号，开启对中国的访问。舱门开启后，尼克松和夫人疾步走下舷梯，伸手与前来迎接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紧紧相握。 你好，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你们伟大的国家。 总统先生，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 随着两国领导人的握手，中美关系跨入新的历史时期。抵达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尼克松总统一行。访问期间，周恩来与尼克松进行了5次会谈。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直到2月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仍没有确定下来。周恩来后来谈到，双方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才达成协议。 Get a little rest today. One hour. Me too. As we look back over this week, we think of the boundless hospitality that has been extended to all of us by our Chinese friends. 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公报里，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天，尼克松一行结束出访，离开上海回国。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可钦，今天为大家讲述时代楷模张桂梅豁出命改变山里女孩命运的故事。起床了，姑娘，起床了。早上5点半，不管天亮与否，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喇叭中准时响起张校长的叫醒声。学生们5分钟洗漱完毕，开始晨读，除了中午40分钟午休，其他1分1秒时间都要用在读书上。吃饭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饭后3分钟必须从食堂赶到教室，最后一节晚自习安排在宿舍楼道里。为了12点20分自习结束后，大家能以最快的速度上床休息。这样高强度、高紧张的时间表，是华坪女高学生们在校期间每一天的生活作息。曾有志愿者向张桂梅提意见，觉得学生太苦了，睡眠时间不足。但张桂梅回答说，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山区，不少学生基础差，我们不拿出这样拼的架势，孩子们怎么和外面条件好、基础好的孩子比？正是靠着这股拼劲儿，华坪女高实现了学生低进高出的奇迹，连续多年一本上线率保持在40%以上，高考成绩综合排名位居丽江市第一。这所感动全国的女子高中，是张桂梅拖着病痛的身躯四处奔走，历经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说起为啥要办学校，张桂梅最初的想法就是报恩。18岁时，张桂梅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开始在林业企业做行政。后来因为林业子弟学校缺老师，她转岗从事教学，还带出了不错的毕业班。再后来，张桂梅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和丈夫到大理教书。丈夫去世后，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调到条件相对较差的丽江华坪中心中学教书，之后又调到刚组建的民族中学任教。第二年，张桂梅查出患有重病，校园里几百米的路得一步一步挪，时常疼得汗如雨下。同事们半夜送她去医院，熬好中药送到她宿舍，县妇代会上代表们现场给她捐款。县长说，我们再穷也要治好你的病。谈及这么多年的坚持，张桂梅说，我的初心就是报恩，要回报这片热土。教学中看到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让张桂梅深感痛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她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为此，她决心创办免费女子高中，不设门槛，不收学费，规模化的帮助贫困山区女孩，并为之奔走。在丽江市和华坪县的支持下，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办学初期，学校条件艰苦，几间教室是老师们的宿舍，睡的是大通铺。没多久，17名教师就走了9个，剩下的8个老师中有6个是共产党员。张桂梅带领党员教师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向着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十几年来，华坪女高探索形成了党建统领教学、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文化育人的特色教学模式，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党建统领教学、以革命传统立校、以红色文化育人，引导学生们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张桂梅相信，只要有党组织和党员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这样，老师们和学生们共同努力，咬牙坚持，首届高考上线率达到100%，女高在华坪一炮打响，在越来越多的家长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连县城一些家里条件不错的学生都想挤进女高，但很多真正贫穷的家庭却没转过思想来，当遇到为了让儿子上课外补习而不让女儿读书的父母，张桂梅就气不打一处来的数落起来，拉着女孩的手就说，跟我回学校。遇到因贫困分数低辍学的女孩，她就上门反复做女孩父母的工作，让他们同意女儿继续读书。每年寒暑假，她一家一家的家访，走到了许多大山里汽车轮子到不了的地方，了解学生家庭实际情况，还无数次掏出自己的工资扶危济困，甚至协调给乡亲们改建危房、引水修路。他说，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教育事业；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我是个党员，党员为群众办事，没什么该不该管的。没有子女，没有财产，张桂梅用全部的生命教书育人。如今她身患多种疾病，手上贴满膏药，走路需要有人搀扶着，就这样她却依然不肯把时间留给自己，因为在她的价值排序里，豁出命改变大山里女孩的命值。教育扶贫改变的是人，而且是几代人。办校13年来，1800多名女生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张桂梅当年播撒的种子已经开始开花结果。在时代楷模发布会现场，女高的毕业生们在荧幕上一个一个向她汇报，我现在是医生，我现在是警察，我现在是教师。七一勋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对于荣誉，张桂梅很淡然。她说，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这位老党员把自己活成了一盏明灯，用身上的光和热照亮大山女孩的梦想，影响着、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康立波，主持人李凌、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的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曾记得东方大地烟雾蒙蒙， 曾记得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曾记得故土红楼。